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就是 食钱兽嚟嘅呢个。 食钱兽，嗯，咁其实有一系列啦。咁你呢个另外呢一支系咪每一支只个口唔同，定系入边都有？ 佢呢支系零舍唔同嘅，因为佢就写住咧评鉴会嘅出品酒。咁话得叫评鉴会，咁即系话佢对佢自己嗰、那个品质咧有翻咁上下自信，先至肯即系够胆攞出嚟俾人哋去试嘅。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即係呢個 binding over 咧，其實佢嗰、那個嗰、那個喺香港嘅呢個刑事訴訟嗰、那個程序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好值得即係譬如好多法律界嘅人士嗰啲律師咧，其實佢哋好多時佢哋都熟讀嗰個檢控守則啊，知道啊邊啲情況可以咩案件啊，或者嗰個當事人啊，即係講個嗰個被告啦、被控嘅人啦嚇。佢嘅背景啊、各樣啊，同埋有冇受害人啦、啊，好多呢啲因素夾埋之後咧，構成即係話你有嗰個條件可以去即係控辯雙方可以就呢一個案件嗰個所謂 binding over 咧，係達成共識嘅。當然要法庭去判啦，係咪啊？法庭就通常就話，如果你控辯雙方大家講掂數之後咧，即係個裁判官咧，多數都係裁判官啦。佢就有權喺呢個當事人不獲定罪嘅情況底下咧，就要求呢一個人咧簽保守行為，係嘛？咁就保證即係佢遵守法紀啊，行為良好啊，喺呢、這個即係、就是、簽保期間唔會犯同樣嘅罪行啊等等咁樣，係嘛？咁所以當法庭批准呢個所謂 binding over 之後咧，就控方就會同意即係、就是、申請 binding over 嘅即係即係點講？接受啦嚇，即係要控方要接受係嘛？咁就要佢要做嘅就係撤回呢個控罪，係嘛？咁當時法庭就會問你，你要承認個案情先係嘛？啊，頭先我讀嗰段係嘛？2018年3月3日乜乜乜，你承認嗰段案情。咁啊，明哥承認嗰段案情冇壞嘅喎，係咪？佢冇承認佢觸犯呢條法律咯，佢冇話認罪啊嘛。佢係承認佢有唱兩首歌係嘛？即係嗰個控方嗰、那個。即係開案嘅陳詞入面個內容講嘅嘢，佢承認咁解啫嘛，係咪？即係等於我哋上法庭，咁前面嗰、那個即係一個即係開始嘅程序一定係咁嘅，但係要控辯雙方承認個案情，控方就寫咗個起訴或者我哋台灣叫做起訴書，寫咗嗰個案情係嘛，同埋告你咩罪，咁然後法官問你認唔認罪，咁之前你就要承認嗰、那個承唔承認個案情，咁我哋辯方有權係唔承認個案情嘅喎。或者我認為呢個案情有啲地方有問題嘅，譬如喂，我要要求攞多啲資料，咁又拖下個禮拜又再審。我記得我上法庭我都拖到佢即係鬼哭神號嘅，係咪？襲擊梁振英掟隻杯嗰陣都搞咗一個月啦，大佬就審咗審一個月啦。你話要浪費法庭幾多資源啦？你話咁係咪屎發痕啦？告我係咪？即係好似而家呢單都係噶嘛？喂，何止戇撚柒鳩啊！你係壞咗你 ICAC 嘅招牌，我頭先都已經講過噶啦。舊陣時嗰啲，譬如選舉，即係申報選舉經費觸犯呢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嘅呢啲咁嘅法例嘅時候，佢都唔會告你，佢調查你啫嘛。佢打電話嚟俾你，或者嚟問你，咁你又提供啲資料，跟住其實最後就係要你去到高等法院去呈請，係嘛？等個法官批准咗你嗰個呈請書，係嘛？講嘅內容，跟住咧 ICAC 就唔會告你噶啦，係嘛？咁佢唔想嘥時間啊嘛，係嘛？即係我嘅經驗就係我試過2012年嗰次選舉，黎智英喺蘋果寫咗一篇即係馬倫咁長嘅文嚟鬱鳩我，點我名《自由的分水嶺》嗰篇文就話我收共產黨錢去追殺呢個民主黨。喂，屌你告佢拉布又得，告佢違反呢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都得，係嘛？咁我咪走去屌你，咪走去 ICAC 告佢咯。咁啊 ，ICAC 告佢嘅時候 ，ICAC 要喂就要調查啦。嗰單嘢係有 case 嘅調查。到最後就不了了之，屌你咪真係嗰陣時我咪話咯，你 ICAC 都拍咗黎智英，咁我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就係佢覺得唔夠料告佢，係咪？嗱，我舉呢個例咧，又係同我有關嘅原因咧，就係話你真係戇撚柒鳩啦，你真係搞黃耀明，係咪啊？參加個咁嘅選舉集會唱咗兩首歌，係咪啊？咁話你戇撚鳩鳩、戇撚柒鳩，一啲都冇錯嘅喎。嗱，我真係原話嚟嘅，係咪？有個老友頭先 send 嚟俾我嘅，叫戇撚柒鳩，係咪？咁你而家俾佢自編守候危，咁即係你唔夠料告佢啦，大佬。好簡單啫嘛，係咪？所以咧，當即係明哥啊，拉明哥，跟住告明哥啊，即係唱兩首歌提供娛樂。喂，如果歐樂軒喺嗰個集會，即係嗰個選舉集會冇申報選舉經費嘅，佢都係犯咗罪嘅喎。咁但係佢有啊嘛，係咪？譬如喺愛丁堡廣場呢一個歐樂軒補選嘅選舉集會，佢使咗幾多錢係嘛？印咗幾多張單張，全部要報嘅嘛，係咪？咁你黃耀明上去唱歌，黃耀明冇攞蘇錢嘅嘛，係咪？或者黃耀明喂，即係都唔牽涉咗金錢嘅來往，我上去做勢打氣，喂屌你成日都有啦！我以前選舉都做好多呢啲嘢啦，大佬，咁點解你嗰陣時唔撚告鳩我咧？咁所以話你戇撚柒鳩係啱噶嘛？亦都俾公眾有一個印象，就係而家你實行呢種赤色恐怖，係又告唔係又告，係又拉唔係又拉，搞黃耀明係咪就殺雞儆猴，就恐嚇其他嗰啲演藝人員，唔好咁多口係咪？就咁啫嘛，其實係係咪？咁你睇到你即係告阿明哥，好多人唔熟悉呢條法律，以為好大鑊啊！即係老實講啊，如果你係用國安法嚟告佢嘅，咁佢梗係大鑊啦，係咪？你用呢一個選舉及舞弊條例最輕騎嗰條提供娛樂，咁你而家都話冇證據證明有金錢嘅來往，係咪？有金錢嘅交割嘅，係咪？咁你點告人啫？而家係屌你諗咩啫？咁所以話你戇撚柒鳩就一啲都冇錯噶嘛，今晚可以做條標題嘅，係咪？告黃耀明啊 ，ICAC 戇撚柒鳩，係咪？其實 ICAC 已經玩完噶啦，可以話俾大家聽，佢已經淪落到成為呢一個所謂打擊政治異己嘅工具，係咪？屌你咪做撚咗錦衣衞，本嚟 ICAC 咧就係一個政治防腐嘅機構，係咪？ICAC 點樣成立嘅？各位喺70年代，屌你咪主要就係反貪啊！主要就是反貪，就是、反警察嘅貪污啊嘛，大佬！所以啲警察先殺到上去和記大廈包圍 ICAC 啊嘛，大家記唔記得啊？即係而家呢兩個90後千禧後，梗係唔記得啦！屌你咪，即係唔知有件咁嘅事啦！喂，我哋呢代人個個記憶猶新啊，幾撚兇狠啊！啲差佬殺上 ICAC 包圍 ICAC 係咪？ICAC 當時基達第一任嘅 ICAC 專員，喂，佢個目標就係打擊呢個警察嘅貪污嘛，主要係啱唔啱啊？喂，好嘢你唔做，屌你咩真係？唔係你睇下湯顯明嗰啲飲茅台飲到索撚咗，係咪？所以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地步，你 ICAC 即係已經淪落到成為政治打壓嘅其中一種工具啦嘛，係咪？所以一個即係一個極權咧，佢所有呢啲公權力機構咧，都係變咗打壓政治異己嘅一啲工具嘅。稅務局可以係，係咪？證監可以係，係咪 ？ICAC 可以係，係咪？全部都可以係嘅，你明唔明啊？甚至食環處都可以係嘅。你黃店咧，食環處日日去搞鳩你， 係嘛？呢、這個就是林鄭月娥呢、這個政權係嘛？即係其實有啲人話唔好怪曬林鄭月娥，仲有習維尼，唔好習維尼點頭，或者習維尼唔點頭，佢都冇得咁樣咁離譜咁。但係唔理啦，喺歷史上香港有史以來就出現一個屌你咩最窮兇極惡、屌你咩無良係嘛，同埋滿手血腥嘅呢一個香港最高領導人就係林鄭月娥。冇得傾嘅，無論你係屌你咩做刽子手都好，係咪？我哋而家咁多2000多人，係咪？屌你，即係啊，其中有差唔多超過500人已經係即係定咗罪要坐監嘅咁樣，係咪？就係、是、你作嘅惡，係咪？所以呢個冇得傾嘅，係咪？即係呢個仇就一定要報嘅，睇下點樣報嘅啫，睇下由。上帝嚟收拾你啊，系嘛？定系将来转型正义？屌你咩？即系人民的审判嚟审判你嘅啫。我话俾你听，讲翻 ICAC 呢一单嘢，戆捻柒鸠系嘛？咁啊，呢几日咧就即系喺网上大家都见到啦，梁美芬系嘛，就揾嗰个咁嘅湿鸠医生啊，屌你咩？唱歌选举，民建联又有，个个都有。咁如果你黃耀明可以告，咁啊唔該你告埋梁美芬、李嘉仁係嘛？告埋呢班人啦，屌你真係係嘛？我睇唔好清楚有幾多個啊？睇你放大啲，有盧偉國啊，立法會功能組別嘅議員，有呢個濕鳩醫生啊。另外最埋面嗰個叫馬恩國，屌你乜律師嚟嘅？如果在立法会讲 fucking Chinese 的那个我都认得他了。 好啦，再唱多次啊，一起唱啦，好不好啊？我们唱歌的啊，小明上广州的歌啊，有几个是改到更喜有专业。 喂，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是吧？不过人家在个爱丁堡的选举集会有什么分别？这个不是选举啊。问题还有就是，喂，你找这个医生是吧去帮你助选唱歌，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大佬。还有你在这个场合里你都要申报选举经费的，是吧？你没有申报选举经费你一样是犯法的，不是只是说他提供娱乐，虽然这些不是提供娱乐来的，屌你，即是你唱歌走够晒那些人提供娱乐，是吧？屌你，即是那这些为什么不告啊？是吧？为什么不拉啊？是吧？那你 ICAC 以前不会做这些东西的嘛，所以说你戆捻柒鸠就真的便宜了你咯，是吧？我就不是说你戆捻柒鸠，你是屌你想做打手上，后来发现屌你不掂喎，大佬系咪？咁你真系有压力噶，咁你其他嗰啲告唔告咧？嗱，除咗梁美芬，民建联都有，好似系嘛？屌你真系好多呢啲噶，系嘛？所以咧，即系证明呢个政府咧，即系垃圾到不堪。我俾你听，系咪？即系嗰个，我讲翻个自签守行为啦。其实喺法律上咧，即系或者呢种做法咧吓。在個刑事訴訟程序呢種咁嘅做法，第一就係要減省呢一個法庭嘅資源，同埋咧令到律政司嘅工作負擔減低。喂，任何有案件要起訴嘅時候，喂咁大堆屌咧，淨係嗰啲 file 啊，嗰啲一個 bundle 一個 bundle 咁樣屌咧，好似山咁樣嘅，係咪？我自己上法庭嘅經驗就係、是，即係我哋係揾幾個 keep 去拖嗰啲文件，嗰啲文件夾。搵几个 keep 拖去法庭嘅大佬，系咪先？即系好似我哋喺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咁样去做公开聆讯，咁大栋摆个台面啊，钳咧，跟住话俾你听，喂，我而家即系你作工嗰个人，你唔该你钳第边本第几页咩啊？有个索引读叫你搵由嚟睇嘅大佬，系咪？喂，呢、這个系资源嚟嘅，公帑嚟嘅，系咪？所以呢啲好輕微嘅，同埋即係入唔到罪嘅，或者同公眾利益冇乜必然關係嘅，係咪？仲有冇受害人嘅？屌你真係，係咪？喂，你要打人，咁你有個受害人啦，咁你想 binding over， 咁就好難啊嘛。但係台灣就有和解嘅，咪類似呢啲咯，就係、是、唔想浪費法庭資源啫嘛。咁你咪庭外和解咯，係咪？ 譬如呢度你揸電單車嘅，比較私家車嗨到你，跟住你就屌即係告佢傷害、過失傷人、過失傷害上法庭，咁法庭就唉、哎、你哋兩個傾掂佢啦，咁你要賠幾多錢啊？咁你就向法庭提供啊，即係一啲證據資料啊，嗱我。俾佢咁嗨嗨咧，我嚟睇醫生幾多錢，係咪？我精神受損有幾多錢？咁啊，俾法庭判咯。法庭判咗和解啊，兩皮新台幣，咁你就俾錢啦。俾咗兩皮之後，嗰件案就結咗啦，係咪？即係類似都係就係、是、要即係、就是、節省法庭嗰個資源嘛。即係呢個所謂自簽守行為嘅，即係呢個咁嘅程序咧，就係、是、有效達至即係所謂預防犯罪嘅效果，係咪？你唔係警惡情奸啊嘛！哇，呢、這個屌你，喂，呢、這個係打劫嘅，嗱、這、呢個係殺人嘅，咁點樣 biting over 啫？係咪啊？咁你可以達到呢個所謂預防犯罪嘅效果嗱，以後唔好啦嚇，咁、啊、即係你承認咗案情，咁以後唔好做呢啲嘢啦，咁解啫嘛，係咪？咁令到被告咧就啊知道反省啦，咁佢個原意係咁樣噶嘛，咁有利當事人又有利整個社會嘅一個機制嚟嘅，係咪？所以即係嗰啲法律界人士、嗰啲律師咧，佢哋即係喺呢個部分裏面咧，都即係花多好多精神時間去研究啊，咁樣睇邊啲案件可以 binding over， 係嘛？咁啊，大家都好就係、是、咁樣嚟嘅，係嘛？所以有時咧就係、是、個律師代表就同。個控方傾，同律政司傾，有時係個控方留嚟傾，一個控方唔夠料，咁佢就同你個律師傾，喂，不如咁啦，bind over 咁，咁噶，喂，呢、這個唔係被告代表被告嗰個律師提出嘅，唔一定係代表被告嘅律師提出嘅，好多時候係呢一個控方提出嘅。嗱，今次呢單咧，我而家話俾你聽，嗱，當然法庭上邊講咧，就係梗係由你嗰、那個即係被告嘅代表律師講啦，係嘛？即係要求呢、這個即係自簽守行為啦。咁啊話控方同意啦，咁就同法庭講，法庭就做一個裁決啦。其實呢單嘢，如果你問我，100%係控方同呢兩個被告嘅律師講。屌你啦，你真係咁樣，大家好下台，咁係咪真係惡撚柒鳩咧？真係咁啊，咁咪真係幾惡撚柒鳩嘅講啊講，係咪？好，休息一陣。